近日，城市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参观了青年运动实际馆。他们在总序厅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和青少年在一起的全身像献花篮和花手，并鞠躬致敬。他们还参观了中央阶级教育馆。